第101集，房间里又一次陷入沉默，九分半的老师保持着微笑和礼貌。 啊，您看这样好不好呀？如果还有什么问题，您发现了，可以先记下来，我们找个时间一起讨论。 药学院教授露出理解的笑容。 哈，我明白，是我耽误两位主任的工作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，等我再找一找问题再来和两位交流。 九分半的人起身把人送到医院门口，回头来和急诊科的人商量时，周主任正把赵斌、郭新义和两个二线叫过来说今天的事儿。才刚跟药学院教授打过交道的三人见面就是叹气摇头，搞得几个还不知道情况的人都对视两眼焦虑起来。周主任喝了口水，看向九分半的老师。 你也看到了，这个家属非常难缠。 九分半老师也长长叹了口气，点点头。 唉，是啊是啊，表面上很客气，一副好说话的样子，其实呀是油盐不进的。 吕老师论调一向悲观，直接就说， 他要是好说话，我看他也不会来接这个事。这种同行之间找茬，还是这种吹毛求疵的，是不好好做人的。我觉得他在 H 大根本没混下去。哎，说这些没用，这一家人是要跟我们医院较真的，今天没说就这么完了，肯定是还要回去憋个大的再来。 周主任把眼镜摘下来揉了揉眼睛。那边吕老师又给剩下四个人补充今天和家属交流的内容，对于家属提出的质疑，所有人都是又气愤又无奈。赵斌现在稳重一些了，没起来炸毛大吼，忍着气冷静地给周主任说自己处理的思路。 我开始给他用的是培达斯汀，药品说明书上写的可以用于头昏和动脉硬化，适应症里面也有脑血管疾病，而且药物的副作用里面没有失睡，这些是病人的植物神经症状太严重，没办法吃口服药才选择的一病情。 周主任点点头， 这一条我们记住，下次他肯定还会说这个问题。那么我们诊疗过程是很完善的，考虑到了各方面问题的，不是他说的完全没有考虑。 郭新义忍不住小声抱怨， 说到意识障碍判断，他们那个病人家属干扰过我们好多次，早上查房的时候说叫醒来配合查房，非要让我们给病人安静的休息环境，还反复嫌观察室那边太吵了。后来11点过，我们说还是要再看一看，毕竟早上没查到嘛，还是不让叫醒。 赵斌也有些气愤地说道， 晚上还不顾护士反对和观察室的规定，擅自把灯关了，我最查房2次，心电监护也不装，还抱怨说我们影响他们休息。 郭新义跟着说， 要说我们判断意识的问题，我还要怪家属干扰查房耽误了病情呢。 吕老师向他摆了摆手， 这些话只能我们自己说说，说给家属啊，只会增加纠纷风险，还给人拿到画饼。 纠纷办的老师点点头， 哎，是啊，这种家属有失误的事情不能拿出来说，在医院里家属的行为就算有错误，你也不能推到责任。我们遇到过很多类似的事情，你如果说家属怎么怎么影响了我们治疗检查，他完全可以反过来说，你才是医生，怎么做你才是专业的，被一个没有医学知识的人干扰，就是你不够负责任。 他向吕老师那儿看了一眼说， 吕老师都知道的，之前外科的事情家属一直没签同意书，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，后来手术失败，家属就说我们不签字，说我们也不懂呀，你们医生才应该知道怎么做是对病人最好的。 郭新义有些震惊， 这也太…… 赵斌也还没听过这样的，语气带着怒意， 无耻。 好了好了， 周主任长长吐了口气， 现在说这些用处不大，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。这次这个病人的处理，在我和吕老师看来，你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明白吗？科室和医院会帮你们协调，你们不要因为这事儿有什么心理负担，临床工作还是要照常做，但是要比之前更小心，听到了没？现在你们两个是重点了，多少双眼睛都盯着你们呢。 纠纷办的老师也点头， 是的，反正你们自己要注意，这些医闹的 你们可能年轻还没有见识过，外面还有人专门帮他们联络。如果你出几个事情，几个病人可能合在一起专门搞你一个人。 赵斌和郭新义沉重点头，两个人起身准备离开办公室，吕老师又悲观地问了一句， 像这样的情况，他们需不需要注意人身安全啊？ 赵斌和郭新义都顿住了，瞬间心率飙升，紧张的全身僵硬。 还不至于吧？ 郭新义声音都是飘的，纠纷办的老师忍不住笑了。 郭医生是吓到了，我觉得这点上呀，你们应该可以放心，因为这家人目的是要钱，你从这次他们提的要求就知道，要的是急诊科负担所有费用，要钱的人他们还怕闹出大事儿呢，真出了命案，钱还能到手吗？不可能，所以人身安全是不至于的，但是你们工作还有上下班路上自己注意吧。 从四月中旬到四月底，这件事的影响持续不断，药学院教授家属来了好几次，每次都会提出很多犀利尖刻的问题，只要他来，科室就得严阵以待。周主任、吕老师还有纠纷办的人陪着沟通好几次，搞得精疲力尽。那位教授甚至直接一张纸密密麻麻写上问题，要求医院一条一条的回答。病人现在住的神经重症监护室同样被搅得鸡犬不宁。NICU 有个陈爱萍护士是之前急诊科过去的，这几天发了几条朋友圈吐槽，下来还跟秋婷抱怨这一家人何等难缠。 哎，你不知道。 陈爱萍一脸崩溃的在配药室跟秋婷诉苦。 他们家还怀疑我们没给病人喂吃的。 病人转入 NICU 的时候就有意识障碍，为了防止误吸和维持肠内营养供应， NICU 建议留置胃管。这件事和病人家属也是争执了很长时间，病人家属的意思是， 总之插管子就是不好的事，我们家不到最后时刻绝不同意。 NICU 反复沟通以后，终于让病人家属清楚了肠内营养和肠外营养的差别，理解了肠内营养的好处和肠外营养的问题，最终勉勉强强地同意插了胃管。 C 大附院营养科评估他的情况以后，每天营养科给病人发配好的营养餐，保证病人的蛋白和能量供应。 哎，你猜他们怀疑我们的理由是什么？ 陈爱萍嘴上说个不停。 哼，是他们没有看到营养科发餐的进来过。我的天哪，我们营养科发餐是和发药一起的，又不是送餐的，还非要从门口过一趟啊，这就是他们的理由？他们家全体都应该进来看看脑子。 配药室的护士纷纷摇头表示家属真的奇葩，又八卦了一下当时在急诊科门口闹事的状况。 哎，还有， 陈爱萍继续说， 我们 NICU 不是都有探视时间的吗？他们家人总要在非探视时间进来看，哎，不让进还要跟我们吵架，进来了就到处拍照，还要录我们护士换液输液的全过程。我们说了不能拍不能拍，还有其他病人要照顾其他病人的隐私啊。哎，他们就说是我们心虚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，所以不让拍不让录，还威胁说要发到网上去。 哇，什么人啊？ 就是啊，有病吧。 配药室里面一连串的惊叹。 小声点小声点。 有护士忙往外看了看，提醒大家注意音量。 那你们护士长怎么处理？这种事儿是要报给医院吧？报上去没有？ 陈爱萍点头。 肯定报了，都闹成这样了还能不报吗？但是护士长呢，还是让我们不能骂，不能说话太硬，态度要好点。唉，太难伺候了。